纹路苍茫，花开不白香满楼台，我不问，我不问，飞入黑洞你不在场，时光颠簸心路苍茫，翅膀它却不响，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，借我一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，回忆人它残破，残破来年后谁人还记得我，爱是一盏烛火，明灭会有萤火，骤雨疾风吹不散我一念执着，等到月影斑驳，等到满城花落，千年后从前飞过，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透明。